988製造。寻人游戏第五回合，布局。 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游戏开始。 从来没单一事件，可将意志与你中断。曾自信撑得住，延长过了会有花园。五官即使全部不变，比起已落字太凌乱。四字张开全部不见，泪眼雾雾太倦。谁人谋害我，我却不知不觉。不信世界那么丑恶，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，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。青春可以怎么挥霍，花半生讨不回快乐。并获得什么，便在掏空什么，若场面谁来到晚安。 你认得我把声啊？ 你是边个？ 我死得好惨啊！ 你是？ 我是陈希文。 我求你放过我！ 放过你？咁点解十二年前你又唔放过我啊？ 唔关我事噶，所有嘢，所有嘢都是刘祖义的主意，唔关我事噶。 你哋七个都要死！ 林家伟，林家伟， 佢手机喺客厅，佢人呢？睇下间房先。 林家伟，林家伟，林家伟，林家伟，点解叫几都唔醒嘅？吓，安眠药。 你醒了？ 这里是哪里啊？ 这里是医院。 我怎么会在医院的？ 我去你家找你，发现你不省人事，所以就送了你入院。医生说你服食过量安眠药，现在洗了胃，没什么大碍。 为什么要救我？ 你为什么要自杀，师尊？你以为自杀就可以解决问题吗？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几咁痛苦。 我不知道，你咪讲到我知为止咯。你之前咪问过我，信不信呢个世界上有鬼魂的存在？我而家答你，我信。 你真的信？ 是。 点解要帮我？ 因为我见到你，就好似见到我自己。 咩意思啊？ 我有恐慌症，所以我好清楚你嘅感受。 我可以话晒所有嘢俾你知，但你要应承我，保守秘密，唔可以同任何人讲，包括肥叔。 我应承你。 我会委托你找人，是因为十二年前我刘祖儿、王美玲、许雅婷，还有陆子俊、李森和高志伟， 我哋七个害死一个人， 你哋害死咗人。 我 Madam， 司徒永泉，你都喺度？ 系我送林嘉慧入院嘅。 我系咪阻住你哋讲嘢？ 哦，唔系，林嘉慧醒咗，我都走啦。保重啊！ 多谢你救咗我。 走啦 ，Madam。 拜拜。你冇事啊嘛？ 我冇事。 我听护士讲，你系因为服食过量安眠药，所以送院洗胃。 我呢几晚瞓得唔好，一时唔小心就食多咗安眠药。 你系一时唔小心，定系想自杀？ 我无啦啦点解要自杀啫？ 因为你作贼心虚。 你讲咩啊 ，Madam？ 咩作贼心虚啊？ 你话你最后一次见许雅婷系上个星期五，第一人见到许雅婷系出事嘅前一个钟头，曾经去过你屋企揾你。你点解要讲大话？ 我一时记错咯。 你系记错定系有心隐瞒啊？ 我唔知你讲咩啊。 林嘉慧，你做咩啊？ 我好辛苦，倒唔到气。见医生， 我已经帮你揿咗钟，医生好快就嚟睇你，我会再嚟揾你。 你而家喺边啊？ 我喺医院附近 ，Madam。 佢走咗。 咁二十分钟之后，我哋喺停车场对面嘅凉亭见。 好啊。 哥哥，哥哥啊。 你叫我小朋友。 嗯，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？ 吓？你想我点帮你啊？ 你跟我嚟啊。 唔 该你啊。 好啦。 点解仲唔见林嘉慧？都系去病房揾佢。 988製作，尋人遊戲。